没那个意思。招揽招揽各位听众朋友，没什么事儿的话呢，过来是吧，搬小马扎沏上茶，好好的听我读报。说点什么事儿呢？赶上大周末的，无非是世间百态，各种的社会现象，是吧？说起来呢，哎，嘛呀，怎么还弹奏上了？什么叫弹奏啊？叹口气。人生在世啊，这就说这个佛家讲究是说有这个各种的念想啊，当然这个理论很深奥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我也不是很懂。但要说起来咱们寻常老百姓的，就讲啊，人生当中最割舍不下的是什么？金银财宝也不是，万贯家财不说了吗？千顷良田，嗨，这都身外之物。实际上呢，很多人，绝大多数人，除非那个葛朗台那样的，是吧，守财奴，一般而言，大伙儿心目当中最割舍不下的爱呀。哟，你说瞧您说的什么爱呀？啊，当然是这个夫妻之爱呀，也有是吧，这个父母子女之爱呀，他都有啊。爱嘛，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感情嘛，这本身没问题，好事儿。那但是呢，那他分这个怎么个爱法，是吧？您爱到什么份儿上啊？您这个爱来爱去的话呢，您别触动了道德乃至法律的准绳，那就坏了啊。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的话里话外，周末的新闻书场，我是立新儿。单说在山东威海这个地方，有一位于姑娘，有一辆小爱车，这个平常在公司里面上班，人长得漂亮，工作呢也还不错啊，各方面都挺好的，年纪轻轻的啊。这是去年的事情，于姑娘呢，这不有车吗，老去洗车去，她是固定啊，老在一个汽车美容店里头拾了他那车，熟了，伙计也知道啊，这于姑娘常来，给多照应着点，这都没什么。可是呢，到那儿洗车呢，这个时候长了，功夫大了，跟那坐着没事儿啊，跟他们这个车行这一老板啊聊天，说是老板，其实也是一年轻小伙子，姓张名帅，字义德，没有字。那怎么还自己的，就是那意思啊，他这真有点猛张飞那个意思。什么叫猛张飞？哎呀，看上这于姑娘了。那么这于姑娘呢，她也是单身啊，年纪轻轻的，觉得这个张帅这人还行，挺殷勤的。来了之后每回都是啊嘘寒问暖，呵家伙，他比那伙计还忙活，快快快快快，那什么倒茶，快快快上烟。哎呀，我不抽烟啊，那什么你抽水喝烟，嗨。你这个激动成这样，喜欢吗？你说那要这样，于姑娘一想，我也单着，那不行，咱们交往交往，互相留了联系方式，什么电话呀、微信五的，就是见了几次面啊，吃饭呐、聊天什么的。但是时间长了，这于姑娘觉得这小伙子吧，嗨，就那么回事儿，没感觉啊，这人一般般。没感觉，年轻轻的，得了，再说吧。跟这小伙子呢，就挑明了说了，我对你没那个意思，哈，这个咱俩人就算了吧，是吧？也别交往了啊，我这人就这样，跟这个觉得反正没什么这个相处的必要的那个啊，咱们就是以后就是讲话就相忘于江湖，哈哈，得了，就这么着吧。张帅呢也有点舍不得，但是也没多说什么，行行行，那你说不联系就不联系吧。于姑娘为了避嫌，在那之后呢又换了一家汽车的美容店，到那儿去洗车去。过了些日子呀，觉得没什么事儿了。哎，说这一日于姑娘到超市买东西，把车停好了，到超市买了很多东西，大包小包的拎着就奔他那车而来，走着走着打斜刺里了，噌窜出一小伙子来。于姑娘抬眼一看，哟呵，巧啊，这不是那张帅吗？哎，是你啊，于姑娘，哎呀，太巧了，偶遇，哎呀，你看你，